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犀利啊！今日我哋要照顾啲年轻嘅选委，我哋个个都后生吓。咁咧，阿Chris咧就喺镜头出边 ，Hi。 系，你快啲上下镜先。 嗱，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今日咧都系一班即系选委朋友系嘛？呢班系当选，我哋呢啲系投票俾你哋当选。虽然大家唔同界别，咁其实咧，我觉得系有必要讨论下两位所谓叫入闸人士出嚟嘅政纲嘅。咁但系咧，我又唔想咁严肃啦，咁所以就请啲年轻嘅朋友啊，宏观啲。我哋比较轻松啲讲讲先，即係其实唔係要介绍下各位先嘅，虽然大家都系上过嚟我哋节目。水哥 係 睇你介绍下自己。 卫生服务界嘅选委，而家多咗个身份。 阿皇上呢 我系黄任康。 喂，咩界别？只得 咩界别？ 唔好意思啊，白痴问句。 医学界，医学 啦。咁我就系 IT 界㗎啦 ,Hello。 好啦，咁其实个选举嘅结果，其实我其实真係好衷心多谢咁多位嘅。因为其实我应该 支持。 琴日定係前日嘅 我哋多谢选民多啲。 嗰、那个係铿锵集定係新闻透视呢，就访问咗你哋。 新闻透视。 新闻透视就係、 是、讲、那 個、啦就係、是、讲咗你哋即係譬如拉票嘅时候啊，你哋成个 campaign 点样做啊。其实我觉得係好惊喜一样嘢，就係、是、其实你哋原本有冇諗住攞325席呢？ 其实我哋真係一开始冇諗住㗎，因为我哋系嗰个界别系最大最高竞争啦，我哋94人争30个位啦。咁、再加上我哋有好多系上届票王啦、有啲啱啱选完立法会嘅又出嚟同我哋争，选完立法会嗰个仲要9000票喎、大佬。我哋一睇到9000票死啦，我哋会唔会有几多人会甩呢？我哋嗰阵时都真系好感动，好借呢个机会都好多谢一班护士，一班各界嘅治疗师，各个诊断师、药剂师，佢哋真係个个8000多人多咗，比上届多咗8000多人出嚟投票，先至令到我哋可以囊括晒30席。 哦，皇上呢？ 我一路选之前都係咁样同啲传媒讲嘅，即係我觉得我一路都觉得嗰个选举嘅结果会係一个好极端嘅结果嚟嘅，一係就全军覆没，一係就赢晒咁样。咁係好取決於究竟譬如而家嗰個政治氣候係唔係足以令到大家選民係會出嚟為咗一啲理念，然之後去投票俾一啲你唔識嘅人。因為譬如好老實講，在座其實冇乜知名度嘅啫嘛，我哋喺業界裏面或者以至喺市民公眾裏面都好。或者就算識嘅，可能選民都係會識嗰條 team 裏面某一兩個人，然之後佢會出嚟投票，佢係肯投全票嘅話呢，其實就意味住佢係真係相信你嗰個理念，佢係相信你哋背後嗰個團隊能夠堅持嗰個理念，而唔係信你嘅人。同呢、這個係同以往所有嘅選舉嗰個遊戲規則係顛覆咗嘅，因為即係譬如你選區議會，你選立法會，你梗係望住啊，我鍾意楊岳橋，咁我投票俾佢；我鍾意梁天琦，我投票俾佢。但系而家唔係，而家係玩緊另一套遊戲規則。而家係講緊 我要真普選。 係啦，我哋 sell 緊一個理念 ，sell 緊一個 你哋咁多人 ，sell 緊一個 idea。而呢一個力量係咪足夠令啲選民出嚟投票呢？呢、這、一個答案就會決定究竟我哋係贏曬定輸曬咯。所以我成日都係咁同啲記者講，就話應該唔會有中間嘅，即係譬如我哋19個人咁樣。我之前大家都系同我哋讲，一系咧就赢晒，一系咧就输晒，净系得欧月佳一个入咗去咁样。 我话咧，你个界别系咪多咗好多人啊？ 我个界别其实系嘅，我谂上届民主派得20席攞到嘅啫，因为佢哋真系派20人嘅。咁今届就 aggressive 都派速杀人。咁其实有担心嘅，其实你见黄维基喺度噶嘛，其实咁仲有9月时候对面对家嘅杨全成喺度，其实担心攞晒30席。咁 turn out 咗好大命。要多謝選民肯投曬30個。 你哋有冇分別睇過自己即係譬如嗰條 team 嗰啲選票呢，最多票同最少票嗰差幾多？ 我諗 IT 界嚟講可能爭6-7%，我冇記錯。 六七百。 因为其实其实就咁嘅，最高个几4800啦，最低个都4100多啲嘅。咁、但系都霸晒30席嘅。咁但系去到第31名啊，即系踢咗出局嗰啲咧，就可能跌到去2700啊，甚至到千几嘅。咁、个 range 都几大下嘅。 咁呢个系其实好多个界别嘅共通点嚟嘅。即系见到一级一级咁样样嘅得票嘅票数系，咁就系、是、正正头先我讲嗰样嘢咯，即系呢一次所谓民主派大胜啦，那个取决点就系在于系大家系成功咁样令到选民系接受呢一个概念嘅，佢投票系需要全票投嘅，我唔理你识唔识嗰条 team 里边其余嗰十几个人啦。总之你信呢条 team 系会秉持嗰个理念嘅，你就投晒俾佢。咁呢样嘢系做到，因此你见到，譬如好似以我哋条 team 为例，都系差唔多，都系3000几咁样，成条 team 都系3000几嘅票数。然之后，我哋条 team 之后咧就突然间跌咗一级，跟住就又去咗有啲2000啊、千零啊咁样样咯。咁呢个系。我觉得欣喜嘅，即系能够将呢一个概念，呢、根据理念去投票呢一个概念带到俾选民呢个欣喜。但系咧，呢、一个亦都系话俾我哋听，系一个要小心嘅地方，因为呢个玩法咧，我哋开始玩，下一次人哋都会咁样玩嘅，或者调翻转头讲， 全票制，你意思系， 或者调翻转头讲，嚟紧呢五年。呢一班呢300几个民主派或者叫非建制派嘅选委、做得好唔好呢，就好决定下一届究竟呢一个游戏规则或者呢种玩法会唔会再系成功。因为好老实讲，今次出嚟投票嗰啲人好多系手头足啦，然之后佢系信咗你讲话啊，我投票俾你，佢系能够呢一票系有机会能够好似我哋出嚟拉票嘅时候所讲，系能够换人换制度，系能够冲击到呢一个小圈子制度，或者起码系能够令到你呢班民主派选委尽量发挥到你哋嘅影响力嘅，喺呢个特首选战以至到未来嗰五年嘅特首任期里边。 所以如果做唔到咧，就系好大件事嘅。 系啦，系啦，系啦。 所以你得票越多，亦都代表你个责任越大，个压力亦都越大。其实 会唔会可以即系做一个我唔知道系咪好适合嘅一个类比咧？就系、是、去到2003年，当时咧就因为23条嘅咁一个咁样嘅一个背景之下咧。跟住嘅嗰个嘅，无论系区议会或者立法会咧，泛民咧都系取得大胜嘅。 其实得民主党啦，你讲就可能。 但系即系见到系啦，咁但系之后当然啦，就如果净系靠即系23条喺2003年嗰阵时嗰啲嗰度戏嘅话，其实好快脆咧，见到其实系支持 今次都系 撑唔到。 今次都系靠雨伞运动嗰度戏嘅，其实都系有少少系靠。 系咪咧？系咪咧？ 因为我觉得系咯，因为起码我哋喺卫生服务界，全部我哋30个人都可以讲话系名不经传。我哋就纯粹打个旗号，就系话我哋系4个散后组织，方成一条骨干，然之后再搵人组成一个30人团队，啲人就信咗我哋，就唔投曹胜玉，就唔投庞爱兰，就唔投蔡佩华，就唔会投上届票王黄河。咁如果你话我哋嗰个得票率嗰度嚟到睇呢，就仲明显添，大家系完全系投个概念。因为点解咁讲呢，黄河嘅得票率系2960。咁而我哋惠津普最低嗰个得票率呢係6280，係完全係一个跳级嚟嘅，係我哋最低嗰、那个。而我哋最高得票嗰个係6900几。你可以睇到卫生服务界班选民係嗰个捆绑投票係做得好有纪律。我哋最高同最低得票係相差700票咗，係一个。喺一个有13000人投票嘅环境底下，个误差系700票。 文化小组争几票啫，周博贤最多同最低嗰、那个。 哇，你冇得用团体票嚟比、啊。 但都系翻系咪公司票多，其实比较难搞团体票。 佢团体票嘛，佢团体票得1000几票嘅话，我哋讲嘅系13000票而可以。 几百啊 ？Sorry， 系几百，系几百票嘅啫。 我当你几百票，我当你几百票，咁你做个误差就会少啲咯。但我哋而家讲紧系13000票做到个误差系700几票咧，好明显睇到啲选民喺度做紧乜嘢咧，就系、是、捆绑投票。我哋未做捆绑投票之前，佢哋已经帮我哋做咗先。 其实有个有非常一好彩就系话，即系你哋全部都系专业界别咧，即系选民基础比较大。但系我哋即系文化界嗰啲就即系选民基础非常之细，即系得几百票就叫赢，即系同你真系好唔同咯。咁所以即 系唔系噶，其实你选民多，如果佢嗰扎选民系好似上一届咁全部唔出嚟投票，一样会输啊。 因为好睇到咧，佢哋全部嗰扎建制派嗰扎铁票咧系喺翻晒度。 但你好明显见到有分别嘅，即系譬如团体票。團體票嗰、那個或者公司票嗰個可操作性係高好多嘅、嗯，即係你譬如作為一啲政團，你去推銷一啲理念，想去拉票嘅時候，個難度係高好多嘅。你見到譬如文化同行咁樣，佢哋去做選舉工程嘅時候，遇到嘅阻力係真係好大嘅。 係啊， 咁去到最後 你根本揾唔到啲選民。 係啦、啊，而去到最後嗰、那個選民投票嗰個考慮，亦都唔係咁單純嘅，即係唔係話純粹究竟個政治理念係點樣，或者佢想唔想要呢個選委做選委，佢背後會考慮好多其他其實應該考慮 業界議題啊嗰啲問題、啊、利益瓜葛啊。 所以即係譬如再拉遠啲講，點解之前譬如有一啲團體出嚟話爭取上立法會嗰啲功能組別有一啲界別嘅公司票轉做個人票，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好支持嘅、 嗯。 但係當然即係會有好多既得利益者去反對啦，係咪？嗰啲 其實多阻力。 公司本身揸住嗰一票，佢要同啲員工一齊分，咁佢梗係唔想啦。 三個界別係咁咯，即係譬如話保險業界啊、金融界啊、金融服務界啊，呢三個都係冇個人票。 真多足少啊嘛，梗係唔想同你分啊，大佬。 喂，咁但係我想問下，即係譬如你。做緊你自己30% 嘅 campaign 嘅時候咧，你哋即係俾選民嗰份資料咧，其實你有冇政綱呢回事咧？ 咁有政綱， 政綱就係、 是、你譬如話你係班咩人先啦，好brief 即係介紹啦， 係啦，咁跟住同佢講我哋會點去投票啦，咁跟住再講啲少少業界議題啦。 即都係講咗所謂叫投票嘅原則， 係啊，因為其實就係我哋點樣揀人或者我點樣唔投票原則要好重要啊嘛。 但係好好笑噶，我哋講我哋第一點政綱咧，嗰、那個人就已經接咗我話第一點政綱不提名不投票俾梁振英，得啦，攞俾我啦。 唔係，咁俾我。所以你話我頭先話其實究竟係散運係咪真係咁只係一個元素？其實我諗緊會唔會係 阿梁生啊， 阿梁生同埋阿叶太咁， 都系因为原 咁，其实佢哋帮我拉票，佢哋都咁， 我真系 咁 冇嘅。我选民就话咁得啦，你攞嚟俾我啦，我帮你派埋添。佢一听到呢句， 咁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啦，即系个选举嗰一日，其实咧之前咧梁振英已经系宣布咗咧唔会连任啦。咁同埋呢个都想赖翻落去咧，就系皇上，即系一开始你哋即系好坚持就讲紧咧，就系话唔系净系讲 A、B、C 嘅，即系换人换制度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如果你净系 appeal 就话讲紧系单单一个梁振英嘅话咧、解释唔到点解咧梁振英咧喺宣布咗卸任之后咧，不连任啊，不连任之后咧，都会有咁多人走出嚟投票。 我有啲人惊佢讲大话啊嘛。 我相信其实呢个唔系占大部分嘅，呢个唔系占大部分嘅。好似阿 Chris 所话斋，即系我又老实讲，对我哋嗰啲选民嘅质素有信心嘅。 啱、 即系确实系有好多选民，即使喺梁振英宣布咗弃选之后，临投票之前嗰两日，佢会出嚟同我哋讲话：，喂，梁振英唔选，但系你会唔会投俾叶刘噶？你会唔会投俾林郑噶？ 反为系呢？ 你会投票俾佢，我唔投票俾你噶。 因为大家其实选民系有个心态度就话，其实我哋唔知道 A、B、C 咯。其实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喂，你今日唔系 CY 啫，难保你听日唔系 CY。 其实我谂大家有少少系，无论系传媒朋友，以至系好多譬如建制嘅朋友都。低估咗香港嗰個公民社會嘅質素，或者嗰個香港公民社會質素發展或者成長嘅速度，即係我哋已經遠遠成長過咗嗰個我哋淨係要求 A、B、C， 王維基嗰個 level 太低啦。即係佢一出嚟淨係講 A、B、C， 我哋踢咗梁振英， 嗰、 那個 level 太低啦。你睇 IT 嗰個投票結果時，你睇到嘅，即係大家嗰、那個。水平已經唔係一個咁基本嘅水平，咁低層次。 呢個我又有啲例子喎，我記得我當選嗰日，我收到啲 WhatsApp 咧，係除咗話恭喜之外咧，係附帶最多嘅係兩句説話，一句就係話千祈唔好投葉劉，另外一句附帶話恭喜，千祈唔好投白票。你諗下，啲選民係佢哋已經諗到去係兩三步之後。 我諗選民都未咁絕望字嘅，所以佢叫佢得我哋唔投白票嘅話。 我谂大家其实 realize 一样嘢嘅，即系我从嗰个选举结果里边得到个其中一个结论就系、我谂大家 realize 一样嘢就系话，梁振英走咗，但系由另一个人去延续梁振英路线嘅话，呢件事系比梁振英连任更坏嘅呢个情况 系噶，点解咧？ 呢个情况系更坏，因为你 即係好似頭先浩華所講啦，你有個梁振英喺度，佢都會幫我哋拉到票啦。你都有一個稻草人喺度，大家會知道啊嗰件事繼續發生緊，大家知道嗰個問題未解決。但係如果由另一個人，譬如林鄭司長，去延續梁振英路線嘅話，而呢樣嘢大家見到其實個趨勢係咁樣行緊。 唔係，其實你唔好怪問呢個哲學問題，好簡單，咖喱同屎咁。你究竟想食咖喱味嘅屎啊，定屎味嘅咖喱？唉，即係成個去翻六百九一樣。其實就你究竟想揀個藍版嘅掃把頭？ 係啊，有一個危險就係林鄭可能會用少少、用少少以油制剛嗰種咁嘅情況，佢即係扮温和地去推強行路線，咁係比六百九更加難對付。 我想講其實佢係扮唔到，因為其實佢2003年已經好強硬。 係， 好複雜嘅，但係我想留翻即係關於嗰幾隻嘢嘅嘢留翻第二節先講。 Okay， 其實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就係、是、原則上，大家最反對嘅就八三一係咪？ 係。 咁最反對八三一入面嘅其中一個條款就係提名委員會過半，即係我諗呢一樣嘢係篤中咗大家死穴，又或者大家係覺得最冇辦法去妥協就係呢樣嘢。假設佢如果擴大，選委會或者功能組別嘅選民，即係譬如由公司票轉個人票，其實你哋係咪覺得就係話，譬如你有個功能組別或者有個提名委員會喺度，其實都係另外一種玩法，而係大家會覺得啊，其實都可以試下睇下可唔可以攻破到幾多啊？你哋會唔會有咁嘅諗法咧？ 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嘅，即係譬如而家胡官攞出嚟講，話我哋繼續維持提名委員會， 佢淨係有個數目添啦， 繼續都係千二人，不過咧嗰個選民基礎擴大佢，由廿萬變成一百萬，跟住再繼續不停咁樣擴大，以至於嗰個提名委員會嘅代表性係非常之高嘅，咁樣咁就又可以符合到基本法嘅要求，但係亦都可以咧符合到即係民主派嘅對於民主嘅訴求啦，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啲係可以考慮嘅選項嚟嘅，嘅選項嚟嘅。但係前提就係你要攞走咗八三一框架先咯，你要攞走咗呢個金剛箍先咯，先有得傾咯。因為如果譬如好似葉劉咁樣一出嚟講，而家已經開宗明義話要八三一框架之下重啟政改，咁其實就冇得傾。 咁根本多餘啊， 係嘛？其實因為你拎走咗八三一框架嘅金剛箍之後，其實有好多選項可以傾嘅。你頭先講嘅係其中一個啦，胡官講嘅係另外一套啦，甚至有人講話公民提名，然之後全民普選去選出嗰千二人，都得嘅喎。又或者係又有人講係我哋直頭修改基本法，好似商學咁樣講，我哋修改基本法，然之後拎走咗提名委員會佢，咁都未嘗不可嘅喎，可以討論咯。點解唔可以討論咧？但係問題就係大前提就係我哋一定要拎走咗嗰一套不合理嘅八三一框架，先至有得討論。 但係你依個係所謂叫而家係括住，但系我戴顶帽，呢个系你自己个人意见啊嘛。以你接触嘅300其他，即系其他嘅同仁，有几多个觉得你决说话系 reasonable 同埋可以接受咧？ 其实民主300 plus 里边未有机会倾得到一啲咁深入嘅问题，老实讲啊，即系譬如 上次都系一个 感觉， 啱啱嗰次开会，啱啱嗰次开会系我哋选完之后第一次嘅见面，同我哋選之前嗰啲見面一樣，我暫時得到嘅感覺都係個光譜實在係好闊嘅，即係呢300人裏面嗰個光譜係好闊。 咁呢個好事嚟嘅，特別 IT 界就 當然 闊， 當然，但係即係大家係 即 係大家真係需要用好多力， 益友入唔到啊！ 益友個 icon 真係好好笑， 輕鬆啲啊！大家， 大家真係需要好多 有選 好 選委噶， 你唔好講啦，點解人哋全面 佢哋淨係選委我哋噶啦？ 唔係喂，胡官有啲 assistant 叫佢聽呢個節目，我要教識個乜嘢叫益友先，大佬。 成啲官友出嚟， 使唔使學埋壽司達啊？咁 我唔知啊。你俾阿黃尚繼續講埋先， 講下先啦。 我話裏邊係有好闊嘅光譜，所以要大家係能夠合作咧，確實係需要用好多時間同埋氣力嘅，我想像得到。 你感覺到入面，即係譬如三個 plus 有啲人係非常之原教旨主義嘅，即係我覺得反對所謂叫做小圈子選舉，反對功能組別，所以你頭先提到嘅所有可以接受方案係可能都係 佢哋就唔接受啦。 係啦，即係可能 即係佢話 民主派嘅光譜會好多人都覺得，就算我而家冇一個結論， 去覺得你講嘅嘢係可以做得到。嗯、問題就係話，起碼就係原則上我唔介意同大家一齊討論先。問題就係話，大家過去喺雨傘運動之後，又之前都有一班人，我淨係討論都唔使討論啦。你一掟呢個方案出嚟，或者你一掟呢種講法出嚟，我覺得你就係賣港。 我咁就未至於嘅，即係因為譬如大家講話我唔想待住先， 嗯， 我唔想有一啲即係 less than perfect 嘅嘢待住先，我就唔接受到。呢一個係個大前提，係因為上一次政改嘅時候，大家會知道，無論從中央嘅口中或者從一啲中間人嘅口中，你都聽到嗰個所謂待住先嘅方案，其實係待一世嘅方案嚟嘅。咁、嗯、所以大家唔想待住先啊嘛。咁、 嗯、 而且大家會見到佢一做咗嗰樣嘢呢，就已經係符合咗普選嘅要求啦，喺基本法裏面普選要求，佢亦都冇再向前下一步嘅動機啦。咁所以大家唔想待住先嘛。咁但係如果譬如假設下以胡官嘅政綱嚟推行下一步嘅政改嘅話，咁嗰個未係普選嚟㗎噃，我哋未有票㗎，都係 咁樣未撤銷㗎。 嗰個都係選舉委員會選出嚟㗎嘛。咁嗰個我覺得係可以，我覺得有討論嘅空間嘅。第一、嗯、第二就係我想像，譬如最極端完全拒絕接觸所有小圈子嘅嘢嘅人，本身都唔會去選委啦。所以其實民主300 plus 裏面， 我希望 民主300 plus 裏面嘅人係我想像喺整個反對派嘅光譜裏面，係比較務實少少嗰一班人嚟嘅。 啱、 嗯。 嗯， 但我覺得傾咗先咯，就係咯，你冇可能未傾已經抹殺。 但係蔡子強都睇死喎，蔡子強話你哋民主300%一定分裂咯， 佢話批死。 我哋今次可唔可以叻一次俾佢睇咧？大家覺得？ 我哋呢度三個人 拆佢， 我 拆佢， 我哋點啫？我哋一齊擁抱大家先，等我分裂 我哋團結咗先係嘛？ 係團結咗先。 我嚟個大題啦，我哋而家討論先。 其實咧，你調翻轉頭咁諗就得咯，即係。本身而家呢300几个人，大家都系本身都系相对独立嘅个体嚟嘅、嗯，一定有自己嘅谂法嘅。你话分裂，而家呢个 moment， 大家就系一个分裂，但系因为有个理念将大家维系埋一齐噶嘛，正因为呢一个理念咧，有机会令大家愿意咧尝试去求同存异啦。点、嗯、样最后希望谂到一个方法出嚟咧？系啦，所以谂嘅嘢咧就唔系点样去分裂啊，谂下点样去合作啦。 啱， 你本身而家根本上嘅状态就可能就系处于系一种半分裂嘅状态。 我觉得合作唔单止系战略上嘅考虑嚟嘅，即系当然好多人会话你合作咗呢300人一齐上一齐落，咁就 bargaining power 会最大啦。咁、嗯、呢个当然系正确嘅。但其实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觉得呢个系某程度上是一个责任或者是甚至是道德层面的东西的。因为你要想一下，当日10月11号那些人出来投票的那个气氛那么热烈，那么多人肯出来投票，其实就是相信一样东西，就是说我投了你们出来之后，你们这300人是会一起合作做事的。而你要向呢啲選民負責噶嘛？ 我非常之同意你啊！而家講緊一個問題，就係話我第一次最後一個問題就想問你，啱啱先提到就係話你300%係即係選完之後開咗一次會啫。 嗯， 但係問題大前提咪 Warren Block 咯？ 冇呢個 restraint 噶，未有噶。 但係你頭先正正講嘅嘢就係話，其實你選民都係希望你哋一齊上一齊落一齊。佢有一個共識去做一件事啊嘛，咁但係你如果係冇個 Warren Block 嘅大前提，咁點實踐啊？ 我諗我哋 work towards 呢個目標，我哋嘗試， 但就唔係先一個 constraint， 嗰個係一個目標， 因為講到尾，譬如好似頭先你講政綱咁樣，我哋份政綱都唔同啊嘛，咁如果佢嗰個候選人 fulfill 到佢份政綱，但 fulfill 唔到我份政綱，咁咪好難箍住佢同我一齊投票噶喎。 唔係，所以我其實係求一個答案啫。我心目中系冇个前设嘅，反而就是我真系想真心听你哋，就系、是、话，譬如 其实可以试一个方法，就系话你首先就系话你自己嗰个组别去先求一个共识先，譬如好似 即系三十个六十， 譬如话惠真普就好简单，惠真普三十好简单，一开始未选之前已经讲咗俾选民听，我哋系捆绑投票。呢三十票系齐上齐落， 咪清楚咯呢啲。 起码我哋三十票系齐上齐落嘅，呢个系毋庸置疑噶啦。我哋一开始选嘅第一日已经讲到明系三十票就系齐上齐落。至于嗰300票做唔做到咧，就 嗰系第二样嘢嚟嘅， 第二样嘢啦。 嗱，我就覺得呢個講法非常之清楚嘅。你話咁多個界別係大家可以一齊去齊上齊落，我就覺得我就唔知點樣執行，即係好坦白講。但係你話唔係，我哋其實30%其實有個目標，我哋希望大家都有啲共同原則，又或者原則底下個 priority 係相近嘅。即係譬如第一個 priority， 大家就係ABC 啦。咁好好彩就係話，而家起碼好似唔使揀呢一樣嘢，因為佢唔選得最好啦。 咪女版梁振英都要繼續。 係咁當然啦，但我就覺得其實 as 一個300%或者你哋個即係個光譜裏面，其實我係非常之覺得你係需要有一個共同嘅 priority list。即係我 priority 時一定除咗 ABC 之外，嗰、那個一定唔可以葉劉。因為點解唔可以葉劉？其實你係有一套咁嘅嘢排落嚟嘅。你排到有一點，嗰點就可能就係話我哋相關界別嘅利益。即係譬如佢呢個司儀候選人，佢有幾照顧到我哋業界呢？即係譬如你見到葉劉好叻㗎，佢份所謂叫政綱，有啲界別係提都唔提㗎，佢覺得你唔緊要嘛。嗰份嘢基本上即係 sorry 啊，佢唔係做俾你幾個睇嘅，佢做俾阿爺睇嘅啫嘛。即係我覺得 at certain point， 你係要話俾人聽就係話，假設我哋業界利益係喺個 priority 裏面嘅，究竟我哋嘅業界利益係排到幾多？因為我覺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所謂嗰啲界別利益係排到好前嘅，即係你見好多譬如汪明荃俾我份政綱咁啊，佢唔使講其他嘢㗎，佢講嗰界別利益啊，粵劇點啊，藝術點啊，文化共融啊， 點有場地啊 ，come on。即系我唔系唔同意你讲嘅嘢，但我想知道你作为一个文化界别嘅小组代表，你话俾我听有啲乜嘢价值系可以 over， 即系 overcome 你自己界别嘅利益先。因为我哋而家最关心嘅就系好似胡官嗰、那个政纲咁讲，第一样嘢其实而家香港太撕裂，而家讲紧一啲core value 嘅问题，即系同葉劉系完全两个方向嚟嘅。咁所以转头返嚟呢，第二节会讲 我到时好想回应你呢样嘢。 係咪好 转头返嚟先。